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1984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相声评比，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相声大赛，规模相当隆重。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的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糖醋活鱼》获得了表演创作一等奖。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我们节目的主题依旧是纪念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今天要与您一起分享的就是侯耀文的经典代表作《糖醋活鱼》，以及创作这个段子的幕后故事。《糖醋活鱼》这个段子是侯耀文和创作老搭档沈永年一起创作的，大意讲的是年轻的中国厨师应邀到美国进行烹饪表演，他的拿手菜糖醋活鱼令美国朋友赞叹不已，美国老板不惜用重金聘请他，为了让他留在美国，甚至还派出了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然而金钱和美色都没能使年轻的厨师动心，伴随着一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他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糖醋活鱼》。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对呀、啊、 太好了。哈 哈，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哦，爱听。您可不知道 啊， 我一听相声啊， 嗯， 我就哭。 哭？ 嗯。 你听谁的相声哭？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嗯，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呢。 你在这儿听不闲， 嗯，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哦，这么回事。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嗯，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怎么样，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嗯，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嗯，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哎， 走在大街上， 嗯，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这倒是。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嗯， 找地方哭去吧。 不对的。 嗯， 相声啊使人发笑。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 嗯，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嗯，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哦， 以报盛情。 好， 你的喉，太好了。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哦，录音机录下来。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哦，很重感情。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哦，别忘了写信。 别忘了看我们来。 哦，要看你们来。 别。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我说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 哎，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你会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 你唱的什么歌？ 好，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给你唱。 好，录音。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受累的才松林，问我国干那心眼比。 哎，怎么创霍元甲了？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到家了。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糖醋活鱼》。据相声作家沈永年回忆，当时他们带着另一部作品去参赛，到了沈阳之后才发觉他们的作品跟别人的撞了车，题材内容不约而同。由于相声大师侯宝林是此次大赛评委会主任，为了公平，侯耀文主动选择放弃了原定作品。这时距离正式比赛只有一两天了，如何才能创作一个新的作品参赛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沈永年翻开了随身带来的《中国青年》，里面有篇中国青年厨师在国外拒绝高薪传艺毅然回国的故事，这就成了糖醋活鱼的素材来源。由于当时他们几个人常在铁路上深入生活，于是就把这个故事和在火车餐车上的所见所闻融合到一起，塑造出一个餐车厨师的人物雏形来。本子出来之后，侯耀文和石富宽连加包袱带背台词，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就把这个作品立了起来。最终侯耀文凭借《糖醋活鱼》这个作品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表演创作一等奖。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是一只鱼。

都有自己地方戏剧。 对，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这个南昆是 南方的昆曲。 哦，北弋呢， 弋调高腔， 东柳 柳子腔， 西梆 梆子腔。 老头说的多清楚。提起这个梆子有很多种。 对 啊，有山东梆子， 有 山西梆子， 有 陕西梆子， 有 河南梆子， 有 河北梆子， 有 白菜梆子， 有没有啊？哪有白菜梆子？ 这您就不懂了。在我们河北那边啊，有一种叫白话梆子。 没听过。 哎，因为我从小长在河北。 哦， 生在河北。 嗯， 提起这个河北梆子来，我是内行。 是啊， 哎，从小就是梆子。 哦，你原来就是梆子。 原来不是梆子。 原来你是什么呀？ 原来是茉莉鱼。 哦，茉莉鱼改梆子，挨打的木头啊。 像话，我从小学的就是梆子。 是啊， 河北梆子。 哦， 哎，后来长大成人以后， 嗯， 我就窜到了北京。 哎，窜到了北京、 啊、不是逃到北京 啊，逃 不是来到北京。 哦， 继续学习梆子。 哦，到北京来投名师访高友。 这话算您说对了。 嗯， 嘿嘿，到这儿找一位老师。 哦， 哎， 哪位啊？ 我们老师 啊， 北京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 谁？ 李桂云。 嚯，那是北京河北梆子的代表人物啊。 这是内行啊。 哎， 我们老师收了俩徒弟。 哦， 一个是女徒弟，一个是男徒弟。 这女徒弟是谁啊？ 刘玉玲。 哦，那很有名。 哎，那是我师姐。 哦，那男徒弟呢？ 就是我了。 哦，就是你。 哎，我师姐叫玉玲。 你师姐叫玉玲。那你叫什么呢？ 玉兔。 哎，叫什么？ 玉兔。 玉兔。 哎， 我看你还不如叫野猫呢。 玩笑是不是？ 这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这你都不懂了。我老师加上我师姐跟我都是演那个大姑娘小媳妇儿。 哦，你们都是演旦角的。 对，就那个女论戏的。 哦， 哎，就是这个。 哦，那太巧了。 什么意思？ 我也是搞河北梆子的。 谁呀、啊？ 我。 哦，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对对对对对。 没见您唱过呀、啊？ 我不是岁数大了 啊、哦？要这么说，您是老梆子呢。 哎，对了 啊， 老梆子呀、 啊？不是，您肯定唱的是老调的梆子。 对，我是旧社会做的歌 啊。哎，那你是唱什么的？ 我是唱胡声，咱们京剧叫老声。 哦，就是那个带着那个 挂染口的。 对对，红的、白的跟那黑的那个。 对对对，那是染口， 是不是？ 对对 啊，不错不错，唱老声的。 对， 我是唱青衣的。 哎， 演女的的，他演男的，我演女的。 嗯， 有时间， 嗯， 有时间带你唱一出。 哎， 让你过过戏瘾。 这口气多大呀。 不是，这不是大、嗯、啊。 今儿个我就有时间。 今儿 您看咱二位能不能活演一出？ 你这意思吗？在这儿唱。 哎， 行啊，行，唱一出， 唱一出， 唱一出。你挑戏、哎、 怎么我挑戏、哎、 我会的戏多呀，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有那么些吗？ 挑出一出戏来，您不会当着这么多人，不好意思。 哦，我挑戏， 您挑戏，这面子给您。 我挑戏，哎、咱们唱一出旦角老生的正宫戏。 什么戏？ 分河湾怎么样？ 好戏，好戏，人会挑戏。 嗯， 不过这个戏太长。 没关系啊，咱们是掐去两头， 不唱当家。 哎，那就甭唱了。 那怎么着呢？ 唱当家。 唱当家哪点？ 就是闹窑一折， 是不是最精彩？ 戏胡， 好好好好、 嗯、 这里角色也是 简单。 当然了，没多少人啊， 就两个角色。 就俩嘛。 嗯， 都谁啊？ 薛仁贵跟柳银环。 这人多庆祝，薛仁贵柳银环。 哎， 没错，薛仁贵跟柳银环。 对 啊，这俩人啊， 嗯， 这俩人 什么呀？ 这俩人怎么意思？ 这什么叫怎么意思啊？ 不是怎么回事，你清楚吗？ 啊， 我怕你不清楚啊。你清楚不清楚？ 怎么会不清楚？ 俩人怎么个猫腻？ 这什么什么猫腻啊？ 你说我 这里没有猫腻。 那这怎么回事吧？你我怕你不清楚啊。 他们两人是夫妻。 对呀、啊、这是两口子呀。 嗯， 我演薛仁贵。 嗯， 你演柳银环。 哎，这等等等等等等， 你嫁给我了。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不虐待、 哎、你先别抢。 谁抢了？ 你先 这是分配角色， 不是是不对？ 怎么不对啊？ 你不是演旦角的吗？ 对呀、啊， 你也演柳银环 啊， 我演薛仁贵。 薛仁贵是男的。 您连男女都闹不清。 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了啊。薛仁贵是男的 啊， 你演胡生的 啊， 这归你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我呢是演那个青衣的， 对， 演女的呢，我演柳银环。 对， 那咱们两个人是 夫妻呀。 啊，你演我的 丈夫， 我演你的 妻子， 咱们两个人结婚。 对了， 怪不好意思的。 你去你的吧。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怎么着这个？ 这就是上台一出戏， 下台立规矩。 哎， 行行行，就这演。 哎， 咱们来开始吧。 京剧《汾河湾》主要讲的是薛仁贵和儿子薛丁山相认的经过，而相声《汾河湾》则主要说了当时京剧圈里的人水平参差不齐、滥竽充数而闹出的许多笑话。这个段子不但叫我们欣赏到了相声大师的唱功，同时呢，也被里边的包袱逗得开怀大笑。《汾河湾》这个段子除了李金斗、陈永泉的版本，还有侯宝林、郭启儒以及苏文茂、王佩元的版本，这些版本各有特色，尤其是以唱见长的侯宝林的版本。那么下面就为大家带来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汾河湾》。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可以啊？ 怎么样？ 可以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好啊。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银环。 好。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唱 哪点？ 不带设宴。 嗯， 这叫摇钱相会。 嗯嗯。 怎么样？ 好，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去哪点？ 丁山儿该来了 啊，就那点。 哎，又打这儿唱， 那行， 我给您打家伙。 行。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现在就开始了 啊，唱啊， 这就唱了， 这就唱了。 哎， 嗯，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啊，是，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初次合演。 对对 啊， 哪点？ 这个第三场啊，摇钱相会啊。 嗯，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什么词儿？ 丁山儿该来了。 有打那句唱， 有打这句唱，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 搭调啊！ 是你来了，我 这味儿啊， 我听。 丁山该来了 不行，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啊， 没我这好听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您大家我唱了。 哎，您唱吧。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龙台， 丁山三四儿啊，你该来了啊！ 一打一打打台。您这句也是台帘里的搭调 啊。是啊，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六句？ 哎， 什么词儿？ 什么词儿 啊？ 你得问我呀。 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啊？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我是我的词儿 啊。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啊。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哦，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嗯，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啊。没听说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僵得慌，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啊。那真就忘了怎么着？ 马虎了一点。 马，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我知道啊。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这头一句我知道 啊， 我是下边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那您哪句马虎？ 我这第三句马虎。 第三句马虎。 嘿 嘿，这两句我白说了。 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我问第三句。 是第三句啊。 啊，你这第四句了。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蒋三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是啊，坐那就完了。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什么词儿啊？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那你说。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哦，同把饭餐。 对， 餐是怎么？ 哎，就是吃。 那就吃。 哎， 六句。 六句啊。 你这不好。 那么你呢？ 八句。 啊，你八句词儿 比你这个词儿好 啊。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来来来，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个龙台， 丁山说词儿啊，你该来了啊。 一打一打的台台台台台个龙台，龙台一个龙台，个龙台龙台一个龙台，打打啷个啷当一个龙个啷当一个龙个龙，打啷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的咚。你别问我呀，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咚， 天造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还，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里个啷的咚， 门日里要去大雁迟早回呀还，不放心哪还要 嗨。当个啷的声又叫好了，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出窑门哪哎， 当一个啷个啷的咚。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这好嘛，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这点不有身段吗？ 当个隆当当个隆当。 他出窑门的时候 嘚隆嘚隆， 他有一个身段 嘚 非常的漂亮 嘚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等一个你个弄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等一个弄个弄个弄咚的个弄个弄个弄的咚，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一个里个啷的咚。 啊，丁山。 个啷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啷咚一个啷。 丁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你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啊。 当个啷当当个啷个一个啷的咚， 望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当个里 一个儿咚个儿咚咚咚个儿咚个儿一个儿咚的咚。将谁做纸啊，在这衙门一埋，等好了我的儿一同把饭呢吃。 餐 吃餐不一样的、 哎、不这得说餐、 哦、一同吃啊餐， 还吃餐干什么呀、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嗯、这是酒会你没听说。马来 鱼、哎、你干嘛来了？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没有马童， 一人来的。 我一人、 啊、那我怎么样？ 哎，你打家伙呀、哦、 扛来切来扛再来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哪位踩着脖子呢？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样味儿？ 你这个好 当里根当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杀得了。 哎呦呵， 娃娃我的灵魂断， 嘿，这枪可逮着理了。 哎， 当里根咚里咚根咚咚里得等一等。 这我等谁呀、啊？ 张翠马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用我 看我干嘛？ 嗯， 得行，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当里根隆地咚，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当里根隆地咚，咕隆咚里头还得等一等。 我没法等了，摔当里来小流氓。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你甭管我， 干嘛急得这份儿上？ 哎，这叫云遮月。 云遮月， 哎，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你甭管，见了那大嫂立等先呐，大嫂请来见礼。 不，你说话呀？ 啊，这给你见礼呢。 那可不能。 怎么？ 我不能跟你说话。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哎，男女有别呀、 啊！啊， 好，我们是妇道。 嗯， 你是老道。 嗯，你才老道呢。 嗯，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那我得跟你说话。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看、啊、看、啊啊，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啊， 这是梆子呀， 梆子 也不是这词儿啊。 那我说什么？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找这词儿， 哎，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嗯， 这是梆子呀。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但那不行， 非得用梆子。 哎， 啊，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这什么味儿？ 这真正梆子味儿。 请问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此处是华北地面。 啊，华北地面 啊？ 哎，不对呀、啊， 哪儿？ 龙门郡。 哟，这又改了郡了。 哎，这儿没改。 龙门郡。 这词庄林。 北京市。 怎么北京市啊？ 北京市吗？ 大王庄。 哦，这儿都改名。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哦，戏上。 哎， 这里叫大王庄。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那怎么着？ 还有名的便知。 哦，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啊，你又全认到了。 又不对了。 他无名的不晓。 那差一字没关系。 那不行啊。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这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啊！ 哎、啊、干嘛猫打架呀、啊？ 你问那刘英焕吗？ 真的是 我不知道啊， 这什么味儿啊？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版的相声《汾河湾》，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为您带去欢乐和笑声。 在以后的日子里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苏文茂、王佩元版的《汾河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刘德华的《木鱼和金鱼》。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远方的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木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世界岁月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哦，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